耳边这一首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 John Clary 带给我们的 So Good，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们正在为您带来这样第一个小时的爵士音乐作品的内容了。那当然呢，在这里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啊，叫做主持人常小航，问问我相关的一些个关于爵士音乐今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些个歌曲的列表，我们会一一的给您进行回复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个音乐作品，叫做 Morning Fly， 一早起来就该展翅飞翔一下，来自于的 New Master Sound， 一起来听一下咯。 这样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Morning Fly， 您是否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飞翔的雀跃呢？就是来自于 The New Master Sounds 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了。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跟您分享爵士音乐的一种神奇质感。那刚刚我们听过这样一种比较传统的大的合奏之后的话呢，我们来继续感受另外一种比较大的爵士乐作品了，那就是来自于美国的 G Swing。 他们的成军时间并不早，只在2007年的时间。他们呢，当时呢，也就是把 swing 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风格，把它加重了一些。其实呢 ，swing 啊，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早先的时候，有些人管爵士呢音乐，他称之为叫做大的音乐。那其实呢，这种大的音乐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大的乐团而存在的，而 swing 就是能够让我们通过乐团们他们的演奏能够稍微的摇摆起来身姿。而早在上个世纪的很多的人们在喜爱爵士音乐的同时，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进行一些跨界，比方说我们非常熟悉的 Frank Sinatra， 他也曾经呢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大的爵士乐当中啊，去感受过 swing 这样的一种音乐的状态。但是同时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声音的欢脱当中，上千人一起随着爵士音乐去跳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下面时间来感受来自于 G Swing 带给我们的 Sing Sing Sing。这里一首歌是不是叫做 Sing Sing Sing Everybody 来一起唱的感觉，歌词很简单啊，就能够唱出来那些个在爵士音乐当中带有 swing 这样的一种摇摆的音乐风格时候，人们在跳舞的时候互相之间的彼此的一种交流的状态了。而下面一首音乐叫做音乐就是我， Music is mine， 来自于 Nujabes。 Mine 来自于 New Jabbies。 很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我们经常会称之为爵士的一种融合音乐啊。那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又能够听到很有意思的一种爵士音乐融合，那就是爵士跟嘻哈的融合，曾经我们没有放松过哟。那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一个时段当中最后的一首作品，叫做 Touch and Go。Would you please blah blah blah? 你能够帮助我做些什么事情吗？有些时候呢，音乐是可以代表一些个提问的这种心理活动的哈。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不用把真的话问出口，给他一段音乐，他就能够明白了。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跟我们来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喽。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

的音乐作品就是来自于乌亚马希洛多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华尔兹，为音乐而生。多种乐器它是能够灵活进行操作，而他的作品呢总会给到我们一些比较有情调的这种风格啊。那当然我们在听他的音乐同时呢，能够想象到就是那种此起彼伏的乐手们的感情状态，当然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会发现置身于一个爵士音乐的现场表演场地里边，去看到眼前的乐手们，他们正在用他们的一些个完美的神情去演绎他们背后的音乐。在听过了各种各样的杂乱的音乐时候，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段音乐时间给自己更好的休憩与释放。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周末节目节奏驾到，每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热情光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您送出来自于一位原创音乐制作人 Justin Horse 带给我们的 Caravan。 的 solo 来继续让我们关注来自于贾斯汀·赫尔维茨他的作品。他呢出生在1985年的1月22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那他呢也是一位比较有意思的原创音乐作者，当然他的音乐获得过很多人的喜爱。比方说其实你听他的名字并不太这个熟悉哈，但是呢他的音乐我相信朋友们都应该了解过，那就是因为曾经在一部电影当中一下就脱火了这样的一位音乐人 Justin Hurwitz。 他呢主要作品集中在2017年，那就是在第74届的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也获得了电影最佳原创配乐奖、原创歌曲奖、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最佳原创配乐奖、最佳原创歌曲奖以及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另外的一个获奖的作品。可以看到分别其中这五项奖项里边有四项是获奖，一项为提名。那你会认为这样的一位音乐人他是否够厉害呢？小军鼓这么一打，会觉得整个一段的鼓的 solo 会一下去激发我们这样的一种周末的听歌热情了。在音乐当中我们能够寻找到自己可能平时不太能够了解到的音乐状态，而刚刚我们所提到过这样的一位音乐人 Justin Hurwitz， 他的作品那就是我们去年刷遍了整个世界的那一部《爱乐之城》La La Land。 那其中呢有包括 City of Stars， 还有呢像是其中的一些配乐原创的作品都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项。那你说这样的一位音乐人是不是还挺熟悉的呢？那么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继续把小鼓敲起来，感受一下他的音乐创作历程当中的一些心路，一些可以说是有忧伤，也有彷徨，但更多时候还是荣耀满满。来听这样的一首作品 Caravan， 来自于 Justin Hurwitz。

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就源自这里了，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各位热情来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送出电子音乐与舞曲的混音。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那就是那些欧美的热门的流行音乐的 Remix 的版本了。而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Dangy 带给我们的 More More More， 那么耳边现在的音乐来自于 Kygo featuring Down Day Below 以及 The Night Game 带给我们的 Kids in Love。 有爱的小孩都是特别可爱的人们，我们要用爱去书写这个新的时代。 Now to judge what I'm doing, are you high enough to skills that I'm ruined? Cause I'm ruined. Is it late enough for you to come and stay over? Cause we're free to love, stop teasing me.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I made no promises, I can't do golden r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Tonight. Magic is in the air, there ain't no science here, so come get your everything. Tonight. You are dying tonight. Is it loud or no? Cause my body is calling for you, calling for you. I need someone to do the things that I do. I'm here now, and it's

是来自于 Aurora 带给我们的 Queendom， 而下面时间来让我们感受一下 Tiesto 的声音。 Tiesto 这回跟 Ed Sheeran 来了一次合作，来给我们感受一把 Happier 这一首歌曲的电子音乐版本。节奏驾到，正在带来。 Down 29th and Park, I saw you in another zone. Only a month we've been apart, you look happier. I saw you walk inside a bar, you said something to make you laugh. I saw that both your smiles were twice as wide as ours. Yeah, you look happier, you do.

like all you need. I look like all you need. 没错，这就是来自于 Cam Harris featuring Dua Lipa 以及 Oliver Helden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One Kiss， 全新的混音版本来自于 Karen Harris， 你满意吗？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每周六跟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常小航，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混音作品 Powers Happy。 To raise an eggs, 节奏驾到。 Keep your eyes on me. There ain't anyone else. Skies are crumbling. People calling for help. Here comes the beats, coming for tempo.Find a place by the riverside. waterfall 水幕给到我们的感觉不一样，是不是？那瀑布呢？是不是？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 landscape featuring Charlie Larson 带给我们的 drive 妹妹。那现在耳边的时间，我们听到来自于 Taylor 妹妹她带给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Ryan Taylor 她的全新混音 Dedicate。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a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Long night with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a dream.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乐叫做 Shadow， 影子，来自于 Wild Nothing， 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在这里邀请各位听友网友们来马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来跟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在网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进行聊天互动，包括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这里是节奏驾到，那么稍后时间我们会听到这一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音乐咯，来自于 Eves V featuring Seven 带给我们的 Beautiful Tonight， 一起来享受一下电子音乐混音版本的欧美歌曲的味道吧。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I had your picture on my phone, got me dreaming about somewhere we don't know. You stole my favorite shirt and left my clothes in your shower stall. That's alright, I'm fine.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 Come with me and see the sun. Tonight, you're like a cherry bomb. I picked you up and drove you home. I wanna lose it all.And we can be misunderstood. Say I'm all you want. Spend the night, crash on your couch, and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Baby,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 I can see the fire in your eyes. Come with me and see the sunrise. No, I don't wanna lose you tonight. 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的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时间在变，初心却不改变，有天都会实现，要现在自由自在，活得痛快，别辜负未来。现在起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 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们所有的心境，自己来决定，现在即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